所謂福德智慧兩種的法門，別人不懂啊，咁啊別人不懂就唔識得去修持。你話係咪呢部《妙慧同女經》啊，係為一切菩薩契經之本嚟嘅，又點樣可以流通？流通先就可以將呢部經咧流傳出去。如果唔流通嘅話咧，呢一部經就會斷絕，就會消失於呢個人間。你話係唔係好可惜呢？所以咧就勸我哋修持讀誦之後啊，仲要為人解說。如果唔係咧，呢一部《妙慧同女經》嘅妙法啊，咁啊就會一種噶啦，就會冇得流通啦。啊，咁呢種道理好深奧啊，恐怕人家地唔明。咁啊，向下就落個譬喻，佢話譬如轉輪聖王係出現於世嗱，譬如就係在佛經裏邊咧分為十二個部分，其中一個部分叫做譬如啊，《楞嚴經》裏邊講，佢話諸有智者要以譬如而得解啊，有智慧嘅人就好需要用呢個世間嘅譬如。来到去解释这个甚深的道理，令到这个甚深的道理呢，如同世间的事物那么明显，令人家地明白。有智慧的人尚且要譬如解释，何况这个愚痴无智或者这个智慧不够的众生呢，我更加要用这个譬如去解释了，就是将这个世间显显的事物来到譬如佛法甚深的妙理，令到这个甚深的妙理在解释的时候呢，好像如同世间的事物那么显显，那么容易明白，令到这个听闻者呢是容易接受与共呢是受持。所以我们就譬如呢，转轮圣王就是一種出世的聖王。為什麼叫做轉輪呢？就是這個轉輪聖王的七種寶，其中有個寶叫做輪寶。當他這個福報來的時候，要做這個轉輪聖王，他就要當時他眼前呢就有個輪寶。這個輪寶就好像我們跟著飛機一樣，當然飛機就要加油，就要发动个机器才可以飞得上天，但这个轮宝就不用，是这个转轮圣王的那个福力所感的。他一登上这个转轮圣王的宝座之后呢，他就眼前有个轮宝，但这个轮宝呢有很多分别的，有这个所谓金轮王、银轮王、铜轮王、铁轮王，咁啊唯有最高就金轮王。咁啊呢个轮宝咧系金嘅，咁啊呢个转轮王坐上呢个轮宝上边咧，如果系金轮王，佢就管理东南西北嘅四大部洲。佢一坐上呢个轮宝之咧，响呢个四大部洲飞一圈，咁啊即系话咧，佢权力啊就管辖到这个四大部洲了，这就是金轮王的福报，所以叫做转轮圣王。除了这个轮宝之外呢，还有六种宝，一共是七种宝。第二种叫做珠宝，这个珠宝就是夜明珠，是很值钱的，就表示这个转王圣王，转轮圣王出世呢，他有很大的财力为他支持，令他做很多的功德事。第三是象宝，第四是马宝，这两种宝说明象即是俗语大笨象，马就是骑的马。那么旧时没有私家汽车的，当然更加没有大些的巴士，小小的私家车就算两个人座位的都没有，是今天才有的。所以这个象和这个马呢，就是舊時那些做王的人、做皇帝的人，他出門的時候就是一是騎象， 一系就骑马，所以象同马咧都系交通工具嚟噶。嗱，咁啊，加我哋做咗转轮圣王咧，当佢出门嘅时候，有呢个象宝，有呢个马宝啊，为佢咧乘坐。咁啊，第五佢哋玉女宝玉女啊，咁啊即系女仔啦。呢、這个女仔咧唔系普通好粗啲人啦。是一个很矜贵的女仔，叫做玉女，是这个转轮圣王的第一夫人，就说明这个转轮圣王呢是一个最好而且最端正的贤内座。第六就叫做主葬神宝，就有一个大臣和他主持这个国家的财宝，咁证明啊，所谓呢个转轮圣王咧，所管治呢个国家咧，佢呢个财政啊好宽裕，佢呢个库房有好多金钱，唔使惊话啦吓，有所欠缺。嗱，第七个就主兵神宝啊，就佢有一个咧所谓大将军，善于统领咧三军嘅，嚟帮助佢。保护呢个国土，嗱咁啊，轮王一出世，呢七种宝，轮宝、珠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玉女宝、主葬神宝、主精神宝，呢七种宝咧系自然有嘅，系佢福报之所感。嗱咁啊，反过来，如果王灭之后啊，即系话轮王出世。所有呢个七宝咧，皆息在此，佢唔使求。但系如果到呢个转轮王死咗之后咧，就保存嘅隐没嗱，呢七座宝咧系随住呢个转轮圣王去世，唔存在喺呢个人间啦。咁呢七种宝咧嘅之意，咁就隐没咗，即系话冇咗噶啦。嗱，咁呢个就譬如乡下就用佛法。嚟到咧，譬如翻呢个譬如，佢话如是微妙法门就流行于世啊。佢话如是此一部妙慧同女经咧，系一个最微妙嘅法门。佢流行于呢个世间，即系文殊师利，以共一切嘅佛弟子，将此一部妙慧同女经啊，系流通后世。流通于呢个人间，由现在一路至到日后又好远好远。咁啊，当年呢部妙慧同女经咧就唔会断灭啦，就唔会隐没于呢人世间，显现响呢人世间里边啦。就人世间嘅人有此妙慧同女经所到之处，都得以有因而有机会。是受持此个妙慧同女经，咁啊一人受持，多人受持，越多人受持就越好啦。咁呢部咪同你咁可以流传于世间咯，就唔怕断灭啦。就好似呢转轮圣王出世，佢未曾去世之前，呢七种宝咧系好自然咁由佢福报所感啊，都现在眼前。就是、如同啊，此个妙慧同女经，如果有人家宣传流通于后世，好多人受持，咁呢部妙慧同女经咧就唔会隐没，就唔会咧断种咯。我话即之如来七菩提分等，就法眼就不灭啦。嗱，咁呢一句就系话。如果此一个妙慧同女经法门流行于这个世间呢，就即是什么呢？即是佛的七菩提分等法眼不灭。那么七菩提亦名叫做七国之，那么读过弥陀经的人呢，弥陀经就讲得很清楚的了，五根力七菩提法正道，弥陀经都有的。那么七菩提，咁呢个七菩提，呢、这个七菩提分咧就有七种啦。第一种 叫做摘花菩提，英文叫做摘花国之。第二种叫做精进国之，第三种叫做喜国之，第四种叫做兴安国之，第五种呢就叫做系念国之，第六种叫做定国之，第七种叫做行舍国之。嗱，咁啊，第一种叫做摘花国之咧，就我就可以用呢个法眼呢两个字咧来到去解释呀。嗱，法眼就系我哋咧对于呢个佛法啊有一种眼光去研究去判别。知道佛法呢是最好的，知道佛法是值得我们去受持去信奉，这个就叫做摘法了。因为世间上很多那些外教很多那些外道，就是印度当时佛出世那个年代，印度呢有很多十种那些外道，乃至到今日印度呢都有好多嗰啲教派分别嘅，所以时时呢有啲教派分别呢来做呢打打斗斗。但佛在嘅世嘅时候呢都已经係有㗎喇。所以如果当时嗰啲印度人印度嘅众生佢想去信仰某一种嘅宗教，佢一定要具呢个法眼去选择这一种法理可不可以令我们了生死，可不可以令我们解除这个人生的痛苦，我们就要用一种明白的法眼呢去选择一下，是真正值得我们的修持，不是盲从不是盲信的，那我们才得好呢去受持。所以选择啦，其实世界上咧好多嗰啲众生咧，固然系好愚痴、好蠢嘅，亦都好固执、唔明道理，亦都有好多嗰啲外道咧，系引导佢哋咧走呢个邪路固执。嗱，我讲一样嘢好简单嘅啫，亦都应该咧，所有一切老人家、女人嘅老人家，或者做阿婆，或者做阿嫲。有咁嘅發生嘅，但係佢哋唔明。我今日喺菩提園咧做生日會啊嘛，咁我因為老祖見之後法師請咗我噶啦，我就不能不應承啊，履行我呢個答應人間呢個合約啦。咁我咪今日咪照樣去咯。咁佢咁啊做完啦，做完咧就我就要離開噶啦嘛。做完啦，我仲唔離開，就等食晏晝噶啦嘛。咁啊跟住有幾個人跟我尾。是老人家阿婆嚟嘅，佢话法师啊，我想有个问题问你，希望你答复我咩嘢问题啊？佢话我哋做阿嫲、做阿婆，如果自己嘅女或者自己嘅新抱，咁啊生个仔、生个女啊，咁即系话咧，我有外孙，又或者我有自己嘅孙啦。佢话咧。我自己的孫啊，當然我就好痛錫佢，就好愛佢啦，啊，咁啊每日咧，自己嘅女、自己嘅新抱坐月，咁啊照顧一個 B B 都係好辛苦啦。佢話我哋做老人家，天孫啊，梗係好歡喜啦，都係幫個新抱或者個女個 B B 啊，咁嚟到咪同佢沖涼啊，同佢換衫啊，同佢喂奶，所以呢啲一般老人家咧都會做得到嘅。就算他有钱请到很多工人是一件事，不代表他就不关心不做。这些阿婆或者阿嫲是很乐意的接受这些自己的孙仔孙女。他说很多人说不摸得的，为什么他骚啊，我们摸过之后呢装香又不准装，那么拜菩萨又不准，因为骚我污秽我。我说你真的，他就问我法师怎么啊，我話你簡直你就係真係咧愚痴到講唔出愚痴。我話呢個係你自己嘅孫仔，無論係內孫又外孫，即係話咧你嘅第三代啦。我話全世界人都歡喜嘅，全世界阿婆阿嫲都歡喜嘅。我話有咩騷啊？ 我说个个人都是这样出世生出来的啦。我放啲架酥嘅，唔系你自己酥啊，系你嘅新抱你嘅女酥啫嘛，关你乜嘢事啫？与你无关啦。不过名分呢、這个系你嘅内孙，呢、這个系我嘅外孙，我系阿嫲将，我系阿婆。不过你呢个名分上，你系一个长辈，系一个老人家，嗰、那个系你孙仔孙女，其实唔系你生，即系话唔系你酥啦，咁啊与你有乜关系？我哋应该咧，唔单唔好以为酥污秽，就唔去烧香拜佛。你反为应该咧，要烧多两柱香，要拜多两拜佛。我话点解啊？我话今日女人生产好方便，又卫生，即使有咩嘢冬瓜豆腐咧，有医生睇住。到最后真的没法子掹了，那最多就放弃个 BB。但这个大人呢肯定是保得住。我说旧时没有这些仪器，没有这些科技，没有这些医学的，俗语说女人生一次可以死过一次的。所以才至有这个母亲之的，是表扬这个母亲做的慈悲。所以我哋咧唔好咧有呢啲问题，咁啊应该我哋拜多啲佛。我话旧时啊，如果你真系啊教你个新抱或者你个女，又或者还生逆产嗰阵时咧，你要念大声啲观音菩萨，因为你大声念啊，嗰啲气就可以响下边谷，就可以令嗰个小朋友啦吓，就快啲出世。你唔好避忌啊！我话边个唔系酥噶？我话边个唔系邋遢嘅啫？我话个个生出嚟都系邋遢噶。我话你摸过有乜问题啫？我话菩萨都好慈悲噶，唔会因为你摸过呢个小朋友就污秽，佢就对你唔中意。我哋应该要去多啲佛堂，无论边个道场，要多啲嘅烧香，要多啲嘅拜佛。咁啊，根據地藏經啦嚇，我哋仲要啦，同佢哋讀地藏經。咁啊，等到所有嗰啲啦，俗語話嗰啲遊魂野鬼啦，嗰啲專門啦害人嗰啲野鬼咧，以地藏經、地藏菩薩嘅慈悲咧，可以度到佢哋。咁啊，嗰啲遊魂野鬼咧，都唔會侵害呢個產婦。我哋千萬咧唔好啊！为了这些问题来到影响自己的心情，你应该继续去多些拜佛。那这些问题呢，我在夏威夷都试过很多，有时候日日都来的那些阿婆，突然间两三个月都不见她来，等到她经过两个月，我就问她，我说某某人，为什么我这么久都不见你来啊？跟往事不同、啊、我们出门去旅行，她不是，我不是为什么不见你来几个月呢？他说我酥嘛，我们酥嘛，好嘛，供给你做阿婆、啊、他说因为我酥，我的孙子污秽啊，我日日都要帮我的女帮我的心抱，你都跟个小朋友都换尿片，喂他奶，帮他冲凉。他说我摸过他啊，是污秽啊，所以我就不敢来烧香拜菩萨咯。我说你真是大错特错，我说关你什么事啫？我就是生仔生女，但是你的女是你的心抱生的，不是你生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的？只不过名分上是个长辈，是他阿婆，是他阿嫲的。我说你应该呢，你就要来多一点。所以这就是众生的意思，就是众生的固执。所以我哋七国之念就一个集法国之咧，我哋选择以呢个法眼去选择一种咧系正嘅方法去行去做，唔好选择嗰啲咧系迷信又愚痴，对自己又对人对自己都冇好处嘅法咧，你就真系大错，真系愚痴啦。咁所以因此呢句话，如果呢个愚痴啊，妙慧童女明了法门经典，流行于呢个世间咧，就即系如来啊佛啊 这个七菩提分，这个七觉支呢，这个法眼就不灭了。因为七菩提就是为修行成佛的本来的，有这个七菩提潜在于这个世间呢，就我们修行就有了一种方法，就是这个法眼就不会灭了。假如它若不流行，就正法当灭了。如果我们不流通，不去呢宣扬此一部妙慧同女经啊，咁啊令到一个妙慧同女经呢个甚深微妙法唔可以流传于呢个世间，唔可以流传于呢个后世咧，固然系利益唔到呢个后世嘅众生，令后世嘅众生咧得唔到呢个好处，亦都会令到因为冇人流通此一部经啊，令到此一部妙慧同女经咧。從此就斷滅了，就好像這個轉輪王出世就有這個輪寶，有這個七寶現前，如果輪王去世呢，沒有這個輪王，這個七寶就隱沒了。就譬如有人流通此個妙慧同女經呢，妙慧同女經得以流通於世，流通於萬代萬代，後世後世，令到萬萬代後世後世的眾生呢都有此一部妙慧同女經呢受持讀誦，而天福天慧福慧圓滿而得成佛道。若果冇咗呢部妙慧同女經嘅話呢，冇人宣傳，妙慧同女經就斷滅啦。好似輪王去世，咁啊呢個七寶呢就隱沒冇咗啦，係好可惜一件事。所以都屬於流通份的經文，就是佛呢要聞殊師利菩薩，要我們末世的眾生要盡量呢是流通這一部經，盡量呢去宣傳這一部經，令到後世的眾生呢有這樣的因緣受持讀誦這一部經，那就真是功德無量了。各位事故文殊师利，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欲求菩提，就应当发起精进，书写此经，受持读诵，就为人演说此时我教，勿于后世就生悔恨心啊。嗱，咁呢段经文呢应该是妙慧同的经呢是最后一段经文啦，就屬於都是流通份啦。佛話，佢話若果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等為求菩提，嗱菩提即係成佛啊，即係成佛呢個角度，為著求成佛個菩提角度，咁啊點咧？就應該依此經修行，應該發起精進，發起此一部妙慧同女經。依呢部妙慧同女经呢个精进修行，精就系不杂，就系我哋呢个心咧冇其他嘅杂念，系一心一意，都系咧念念于此一部妙慧同女经咁啊叫做精。嗱进咧就唔会后退，无论任何嘅逆境现前，我哋都唔会俾呢啲逆境咧令到我哋退心。不修这一部妙慧同女经，即是说我们修持这部妙慧同女经的时候，不论这日的逆境现前，我们都要克服，不要让逆境打退我们这一个修持妙慧同女经那种的善心，那就叫做进了。然后我们发起呢这个精进心做什么呢？就书写此经，或者咧系抄写此一部经去流通啦。嗱，咁啊自己就受持读诵呢两个经文，头先解过唔使噶啦，就为人演就系度众生。遇到呢个有缘众生，将自己修学妙慧同女经所得到个好处，为呢个有缘对方嘅众生咧，尽量敷扬演说此一部妙慧同女经。亦都令一切众生啊 依此苗慧同女兵都是福慧具足，将来圆满呢是福德智慧两种具足的佛。他说此事我教，这句话真的呢是很认真的。佛说他说这些这样的道理是我教你们的，文殊师利是我教你应该要流通此一部经，千万呢不好呢不流通啊。他说物于后世就生悔恨心了。那咁有啲咩悔恨心呢？你现在你唔精进书写此经，就是读作为人演说。咁啊，等到你将来觉得以乜点解世间上啦，好多人弘扬佛法喎，点解冇咗呢一部《妙慧同女经》？有人去弘扬呢，咁岂不是好多众生啊？冇机会受持此一部经呢，你就难免呢个心呢唔悔恨啦。悔恨当初点解我唔听佛嘅说话，要尽量流通此经呢？所以因此佛话嘅此事我教，系我教你文殊，亦都希望你啦吓，尽量呢系教导一切众生呢，要发起精进书写此经。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流通于后世，千万不要令到后世将来呢你生这个悔恨心啦。那么向下这一段呢就是结文，即是等于呢这一部妙慧同女经呢已经呢是讲完了。那么当时这个法会呢有很多人在场的，所以佛说此经已啊，就佛呢讲此一部妙慧同女经已经已经即系讲完啦。妙慧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，嗱妙慧菩萨就系本经嘅当机啦，所讲都系妙慧同女心嘅事，所以咧妙慧菩萨啊就系为当机，所以首先就叫出个妙慧菩萨啦。咁文殊师利菩萨。就並及在座當時啊，佛講此妙慧同女經，有佛在座聽此一部經的大眾，就包括天、人、阿修羅、拳他婆，這些八部眾之中呢，就舉出天、人、阿修羅、拳他婆四種啦，好似仲有夜叉啊、羅刹啊、人非人啊、龍啊，咁咪一共呢就是八部众。为什么差不多每一部经最后都有这个八部众呢？因为这个八部众呢是佛法的护法神，凡是有佛讲经的地方他都要护持佛法，凡是有佛弘扬佛法的地方他都是护持佛法，当然在场都听佛讲啦。所以家呢佛说此经已经啊，妙慧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及诸大众天罗阿修罗田塔婆等闻佛所说，即是闻佛上来啊讲此一部妙慧同女经，都皆大欢喜啦。因为呢一部经太过不可思议啦，是为一切契经之本，将个大成啊福慧齐修究竟成佛的道理呢是尽量发挥到很广大，我们要流通。所以天龙八部护法神呢听了佛这样讲这部经呢，个个都生个欢喜心。那既然生个欢喜心了，跟着就信仰了，信仰佛所讲这部妙慧同女经呢是真的无上甚微妙法，我们要绝对要相信佛所讲呢是一啲都冇错，那咁就信啦。嗱，我哋净系信都唔得噶，你信咗咁就算数啦，亦系得唔到好处。所以信之后就要受，我哋要接受。我哋信咗就要接受，我哋接受咗呢一部妙慧同女经嘅道理啊， 是不是就可以成佛呢？不是，你只是相信用接受而已。如果你不实行，你就怎可以得到解除烦恼、了脱生死而成这个福慧两足之佛呢？所以最后是奉行了，由相信接受这个奉持实行，此一部经所讲的道理啊，去修持，那么有行就必定是，那么由最初如是我闻，一句一句讲到信受奉行，其中的文字不论长短呢，那么讲到信受奉行呢，就算是圆满结束了。咁我呢部妙慧同你经咧讲咗几多次，我都唔记得啦，唔知系十次啊、十一次啊，总系咁上下。嗱，咁啊呢部经到此咧，咁啊总算圆满啦，同大家结咗一个法缘，亦都我好喜欢嘅。嗱，有机会咧，先至再同各位咧结法缘啦。咁啊，最后咧就恭祝各位啊，大家听过此一部妙慧同你经咧，人人将来有机会咧。是修福修智慧，都有机会成就啊福德智慧两种圆满之无上大觉世尊啊。咁啊有机会咧再见啦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咁啊，又唔再见啦。